常非非非常非常的那个高兴。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信息，要祝福我们的母亲。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母亲真的是非常的伟大啊、哦。如果用真的是祝福，好像还有点不够哦。那在思想的时候，就是说，哎，我们要来祝福我们的母亲啊、哦、，with five A's 啊、哦。我们母亲有没有可以得 five A's？ Yes， A plus plus plus plus plus， 是不是啊？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母亲啊，我们来祝福我们的母亲。我们先来看两处的经文啊，如果你可以的话，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啊。那个第一处是在出埃及记20:12啊，这是神的十大诫命里面的啊，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好，第二处是在以弗所书6:1-2，这是保罗写的。好，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哈利路亚，我们祷告。是的，主啊，在这母亲节的时候，主，我们谢谢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你借着母亲们真的是彰显了、哦、神你的爱。主，我们真的是带着一个感谢、哦、来到、哦、母亲节这个时候来纪念我们母亲，来祝福我们母亲的时候，主啊，求你亲自来祝福我们的母亲，与我们的母亲同在，祝福他们的身心灵每一天都是强壮的。主，你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主啊，让他们都来认识那浇灌大爱的神，那爱的源头耶稣基督。主啊，让我们有一个孝心，让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来遵守神的诫命，因为这一条诫命是带有应许的诫命。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哦、现在我真的脑子一片空白啊，太兴奋了，我在、想什么，就像 这个空白的一样啊、哦、那我想首先我要、借这个机会啊，要来跟、我相信我们这里可能、不大有，就是我常常听到的一个误会啊、哦、我要想要来借这个机会来更正一下、哦、更正一下。有时候我过去就听到、哦、有人、跟我太太、啊、说，就问了、哎、Amy 你做什么工作的、哦、Amy 说我是家庭主妇。好、哦、Amy 你的职业是什么？你上班吗？是，我在教会上班，我是服侍神的，我是服侍神。所以在过去常常有一种错误的观点，好像是我们的母亲，当他们真的是、哦、愿意全心的在神的家中侍奉神，也在他们的家中来服侍他的丈夫，他们的孩子，还有他自己的父母，还有他丈夫的父母的时候，很多人当然问这些问题，有没有工作，你知道吗？母亲有没有工作？有。母亲有没有职业？有。你知道吗？母亲的工作是世界上不只是最伟大，而且你看头就会晕了，在这里全世界最惨的工作就是母亲的工作。你要，她要处理每天很多的事情、啊哦、帮小孩子整理房间、啊哦、洗衣服啦，接送小孩子啦，哦，煮菜啦，哦，还要替你打领带啦，是不是、啊、很多的。碰到小孩子进了哦 teenager 的时候，哇，真的是措手无策啊。但是感谢主，凡是敬畏耶和华的那一些妇人，神给他们智慧，他们怎么知道来管理他的家，就像在箴言31里面最后一篇有讲到那些智慧的妇人，对不对、哦、把家里管理得非常的好，他们是值得我们真的是敬佩，就像那个封面上面所讲，敬礼敬礼，是不是？而且母亲的工作随着这个时代的这个发展，她的工作真的是工作非常的多，很多的细节，工作量也非常的大、哦、这个是在你知道吗？ 在美国有一个网站呢、叫 salary.com， 就是薪水 .com。哦，你可以把你的做的事情啊放上去哦，你去收取一下，你大概一年你所做的事情啊价值是多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母亲他们所服侍在家里所服务的这些价值是 priceless， 是无价的。但是我们从哦这个就是从这个价值，从这个 salary.com 就是世界这个角度来看一下，你知道我们的母亲他们愿意待在家里、全世界的服侍、有时候他们还要出去工作、又加上家里的这些家务事、加起来真的是 double 工作量，是不是、弟兄们你们有没有惭愧、有点头的，有点头。你知道吗，母亲 stay at home mom 她一年的年薪应该是多少吗？猜猜看多少？8万块。还有没有？还没有。 Weston 要不要猜一下你妈妈大概要赚多少钱呢？priceless right， 很多。你知道我给你看一下你就不用猜了，这个是最近的2016年，那对母亲的她在 stay at home mother， 她到底如果你要付她薪水的话，那就是要143102块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但是你不要举手。哎，这里有多少弟兄你一年年薪有超过140000的吗？你不要举手，你举手就让我知道你薪水赚多少。所以我们的母亲真的不只是140000，她是价值不再是连城，她是无价的，她在神眼中是宝贝，我们是看为真的是珍贵的。所以第一个 A 你要想想看，第一个 A 就是 A appreciation， 我们要感谢，是不是感谢我们的母亲？你知道吗， Abraham Lincoln 啊，林肯总统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世上就是说没有贫穷的男人，那个贫穷就是说哦，你财务上贫穷或者是你灵性上贫穷哦，男人只要他有一个敬虔的母亲，有没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林肯总统有敬虔的母亲，我们在这里很多弟兄有敬虔的母亲，不断有敬虔的母亲，你知道吗？我至少有4个母亲了，我有生我的母亲。她是神的女儿、我这一代是第四代基督徒，我很光荣、好像讲起来、有一位敬虔的母亲、我还有一位敬虔的岳母、丈母娘、丈母娘、丈母娘每天为我们祷告、她 最喜欢就是我，你知道吗？所有的女婿当中最喜欢就是我。她每次从美国回去在飞机上面，她说我告诉你啦，我在飞机上面一路想的就是你啦。但是真的是他非常，他一直 为我们祷告，托住我们、托住我们。我还有一位母亲，属灵的母亲、就是赖师母啊，赖师母是我属灵的母亲啊、有一次他在开刀，在那个开始月开刀、我就去看他、那些护士小姐就来问，哎，你是不是他的儿子啊？我说是啊，我是他的儿子啊。哦，他是我属灵的妈妈。我还有一位妈妈，就是孩子他妈妈。孩子他妈，所以林肯总统他所说的，当有一位敬贤的母亲、敬贤的夫人在你旁边的时候，你就不会贫穷。我有一位敬贤的太太，孩子他妈，我到今天不贫穷，我财富上不贫穷。我在灵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也不贫穷，好吧？你跟自己说，你不会贫穷，因为你有一个敬虔的妈妈，有一位敬虔的太太。哈利路亚！所以你要不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真的是带着一个感恩心。你从古到今，你看看像有名的人，圣奥古斯丁，你知道吗？他的妈妈名字叫莫妮卡，我们这里也会叫莫妮卡，他就整天为他祷告。 生出来的时候就为他祷告，哦，你知道圣奥斯丁成为一位伟人就是因为有妇人的祷告，你知道吗？很多教会也都是因为有妇人在那里摆上才有福星，阿根廷的大复兴就是因为有五位妇人在那里祷告，某一天神的圣灵降临，阿根廷一个大的复兴就来临。所以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我们的姊妹真的是太重要了。你看一下我们教会姊妹的百分比是多少，百分比是多少，如果你们姊妹早晨都不出现的话，哇，我们都不知道弟兄要干什么，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带着一个带着一个感恩，因为神也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凡事谢恩，何况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太太啊，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跟我们的妈妈谢谢，跟我们的太太谢谢啊，不是谢在心里，是要谢在嘴巴上。有一年母亲节来临，哦，那个儿子啊在远方没有办法飞回来看母亲，所以他想母亲节我要给母亲什么样的东西，他去就是那个 mall 去看了，啊，哦，就进到 mall 的那个 pet store， 你知道 pet store 吗？我也喜欢去 pet store， 在 pet store 就看到有一个会讲话的鸟，就是鹦鹉嘛，哦，鹦鹉，哇，他们说你随便教他什么母亲节快乐他就马上会讲，叫他唱奇恩典诗歌他就马上会唱，哇，太棒了。但是那个鹦鹉出价很贵哦，30,000块美元啊，哦，那儿子一看没问题了，最近也赚了不少，有 bonus 啊，30,000块就买回来就赶快，哦，飞了 express 啊， overnight ship 就送到他母亲那里啊。母亲节下午，妈妈，你有没有收到那寄给你的那个鸟，那个鹦鹉怎么样啊？那妈妈说味道真的不错耶。啊，这是一个笑话，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心感谢的时候，妈妈所希望听到的是我们亲自向她说妈妈谢谢你过去的日子里面这样的培养我照顾我，让我今天可以长大成人。你不但照顾我，你在灵里面，你在属灵上面也帮助我，让我今天可以真的是在神的家中，不但是你的儿子，也是耶稣神的儿子，是不是？好，所以感谢真的非常的重要。最近在台湾基隆有一所国小，哦，那个老师姓江，江河的江，最近呢因为他父亲过世，所以呢他去整理父亲的遗物，那遗物呢，那父亲的皮夹子嘛，哦，皮夹子在那里，啊，那一般皮夹子里面都是放很重要的，除了 credit card 对不对，我这里也有 credit card， 你看我看我放我女儿小时候的照片对不对，哦，都是，哎，我女儿的照片也在这里，所以最很珍贵的，哦，但是我的太太也在我心里啊。那他去那个整理那个遗物的时候呢，在他父亲的皮夹子里面就发现有一张纸已经 yellow 发黄，他就打开一看，哇，一看，哎，看到，哇，这是他在念国中的时候，因为有一次有一些事情上面呢，他没有听爸爸的话，哦，就得罪了爸爸，所以呢，他就写了一份认错检讨信。那他在最后后面写什么，他说爸爸对不起，爸爸我爱你。那爸爸呢就一辈子从那个老师从国中的时候那张纸甚至到已经变黄就一直放在他的皮夹子里面，可能他每天都要看到。你看一个孩子当跟他的父亲或者母亲说妈妈我爱你我谢谢你，他们是多么的珍贵。所以呢在这个星期，就是这个星期之后，他就决定他上课的那一班呢，他就决定那一次上课就是来教国小，他是国小老师，国小的孩子们怎么说妈妈谢谢你，怎么说妈妈 我爱你，他把所有妈妈的电话拿来，就手机就一个一个拨通给小孩子。有些小孩子真的是不会讲，他们心里可能感激，心里有爱，但是他们好像嘴巴里表达不出来。他这个有放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哦、Facebook 上面。所以我们的母亲，他们 deserve， 他们应该要听到我们跟他们所说的恩言，就是感谢的话，就是 affirmation。 你知道吗，女性跟男性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说他们要听到 vocal 的voice， 就是你说的那一个肯定，那一个赞美，那一个感谢，那一个爱的言语，是不是？很多的时候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哇，那个男生不会讲话的话， 很多机会就吹掉了嘛。啊，有没有人举手了？哦，大家都很看重男生的心啊、哦。就像我太太看重我的心，我那个时候不会讲话啊，所以真的是，真的是那个要讲。要讲出来。所以在那一个课堂当中，孩子们在那里跟母亲说，母亲我谢谢你，母亲我爱你的时候，在电话的两头，一边是母亲，一边是孩子，所有的孩子都围在那里，老师也在那里，他们都怎么样，哭得掉眼泪，哭得真的是痛哭流涕。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是人间的爱。因为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神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神已经将神的爱放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有一天，我们愿意说，神你来欢喜我们里面的人，就像我们今天两位弟兄姊妹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里面的人就已经醒过来，那一个神的爱就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就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开始彰显。就像神跟我们所说的，在以赛亚书43:4的时候，神看到他的百姓以色列好像不可爱，但是我们的母亲是非常的可爱。神怎么跟他说？因为我看到你们，看你们为宝，看你们为珍贵的，是我的宝贝，又因怎么样，我爱你。这是神亲自用他的语言 vocal 向我们说，神说我爱你。弟兄姊妹，你这一辈子有没有说过我爱你？很多因为文化的关系、哦、但是真的是，特别是弟兄，我们要有一个突破。可能今天你要跟你妈妈，或者你妈妈还在，你要跟她讲，妈妈谢谢你，妈妈我爱你。你有没有跟你的太太曾经说过说我爱你？有没有？有的话举手、哦、都没有啊！哎呦，哇，姚大哥掌声。真的，我们真的要跟我们的太太亲自跟她说，太太真的你辛苦了，我爱你。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一个美国的军人，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被派到那个派到就是那个菲律宾那里一带，跟日本人打仗嘛，飞到在那个菲律宾那里，他认识了那里的当地的一个女孩子啊。但是这个大兵啊，哦，也是非常的害羞，他从来没有跟那个女孩子亲自说过，他心里说我爱你，但是没有开口说过我爱你。一直到他的太太过世以后也没有。但是某一天，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他看到神的爱是这样的赤裸裸的彰显，神说看你为宝，看你为珍，神说我爱你。神居然跟我们这样污秽的人都说，神说神爱我们，难道我们不可以跟我们的太太，我们的母亲，甚至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爱你？他太太已经过世，但是他就对着他太太那一个温杯常常去到那里跟他说，但是那个是有点遗憾。所以在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真的真的要学习，学习怎么来说，学习怎么用恩典的语言，怎么用爱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 感情，因为神将那一个感情放在我们里面。因为不但我们的灵已经活过来，我们的魂今天要在灵的掌握下面，就是要按照神的话语来活。神教导我们说，凡事要感恩，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话来跟我们的妈妈们说，我爱你。有没有？能不能开口说一下，我爱你呀，妈妈我爱你。有没有人愿意开口来讲一下，来大声的，妈妈我爱你。还跟你的太太，弟兄来跟你的太太说，太太我爱你。稍微讲的柔软一点，太太我爱你。不但女性跟男性在这个情感上面是有点区别，他们要听到真的我们在这里跟他有说我爱你，我谢谢你。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爱的时候，这一个爱不只是用语言所表达出来，这一个爱是有一个行动的，是有一个肢体的语言。那一个肢体的语言就是一个拥抱，给你的妈妈一个拥抱，你的爸爸一个拥抱。我过去不会拥抱的，我跟你说，我回上海看到我爸爸，爸爸我回来了，爸爸啊，你回来了，哦，你才下飞机，我已经帮你煮了水饺，可以吃水饺。后来我知道真的是我们在世的时间不长，我现在每次回去看到我爸爸第一件事，爸爸我爱你。虽然我们过上一代他们感情难以表达，但是他们的心里面，当我们愿意这样去一个拥抱的时候，他们就感受到那个儿子对母亲的爱，女儿对母亲的爱，儿子对父亲的爱，女儿对父亲的爱。那一个爱是要传递，这一个传递不只是在家庭里面，弟兄姊妹，神设立他自己的家在这里，我们这里是神的家。当我们爱弟兄姊妹的时候，但是这个要很小心，我建议姊妹跟姊妹你可以 hug 一下，弟兄跟弟兄你可以 hug 一下，哦，在什么情况下面弟兄可以跟姊妹 hug， 只有像子午牧师可以做我妈妈的，哦，弟兄他可以做我妈妈的那一个年龄，你跟他 hug 表示我们对他们的爱戴，爱戴。我们的神不但是用语言说看你为至宝，神说他爱我们。我们的耶稣在雅各里面描述的非常的清楚，他也是有一个肢体的愉悦，他的左手放在我的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这是神那个肢体的语言，他愿意抱起我们。不管在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面，是在软弱的，是在医院里面，神愿意将我们抱住。那一个拥抱是带着极大的爱，那一个拥抱是带着极大的能力，那一个拥抱是带着一个意志。弟兄姊妹，我们不吝啬这一个拥抱，我们要这样的给出去，好不好？好，感谢主。好，所以下次我看到弟兄的话，哦，有很多弟兄来跟我 hug。 好，刘妈妈我也跟你 hug， 也 hug，哦，所以这个叫什么 affection， 第三个 A affection， affection 就是说我里面的情感表达了出来，我对这一个人的爱戴表达了出来，不只是在语言上面，在肢体上面，在行动上面，在我的心思意念上面表达了出来。这也是神盼望看到神的儿女对他的爱。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纪念母亲的爱，我们也纪念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 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第四个 A 就叫 acknowledge， acknowledge 哦，就是回应。大家记得吗？第一个 A 是什么？哦， appreciation。第二个呢？ affirmation。第三个呢？ affection。第四个 acknowledge 就是有回应。什么叫回应吗？你知道吗？哦，我是学电脑，那我从燕大学进去就学电脑。那我们在电脑的这一个通信啊，这个电脑跟那个电脑要 talk 嘛，要 communicate 之后，我们就制定了一个 protocol， 就是一个规则，怎么样电脑跟电脑之间来 talk。 那这一个规则呢，实际上当制定的时候，就是从我们人之间的那一个交通啊的互动来制定的。同样的，当你今天你上网的时候，你上网的时候，哦，你去 Amazon 买东西嘛，对不对？哦，你就打进去了，哦， Amazon.com， 哦，还有一个，我这个不是做广告， Amazon Smile， 大家有没有听到 Amazon Smile？ 你可以 Amazon Smile 去购物的时候，你可以指定说，因为 Amazon 就是说你购物的那个Amount 这个总额啊，有一定的百分比，就是你可以他送到你愿意送去的那一个non-profit organization， 比如教会就是啊。假设你把丰收教会放进去的话，那 Amazon Smile 你买了100块，我不知道多少啊，假设1块钱了哈，就跑到那个基督徒丰收教会。但你再说，哎， Amazon.com 放进去的时候，那一个机器在哪里？你不知道嘛，所以你的电脑就要去问了， Amazon.com 在哪里啊？哪一个 Amazon.com 是离我最近的，对不对？哦，最快的，你 不想速度很慢嘛。所以那一个当去问的时候呢，那一个发问呢，就是问了以后他就回答我了， Amazon.com 哦，就在 Los Angeles 啊，就在 Los Angeles 那一个地方。他告诉你，你去问，这个之间不需要任何的合同，就是说不要任何的，就是说哦，你在这里我在这里，这样很复杂的合同。就像你好像送一个 fax 嘛，你送那个 fax， 你没有过去，现在没人送 fax 啊， fax 送过去以后你不知道他有没有收到，一样道理啊。这种是不是很重要的，就不需要有一个回应。那另外一个通信呢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有一个回应的。当你把你的 credit card number 放进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紧张？是不是送到一个对的地方？是不是？哦，我的 credit card 被人家偷走了，对不对？哦，姚弟兄里面有10万美元的那个 credit 在里面，哦，被人，所以那个是要需要回应，因为那个需要有安全感的，因为那个需要有保证的。所以那一个规则呢，当你说我要送 credit card 的时候，我要问问你，你是不是在那里啊？你是不是真的是 Amazon.com 啊？你要告诉我啊！所以 Amazon.com 在那里等待你的问候，等待你的 credit card 说，就这样说，哎，是的，我在那里。你把 credit card number 给我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个确定，我就是 Amazon.com。然后我收到了以后，你这个 credit card 是 work 的哦，所以你就很放心，对不对？这个叫回应，这个叫回应。那最近呢，有两位母亲哦，有两封信。在这里啊，母亲有两封信在那里，我要读给大家听一下。对不起啊，如果今天晚的话，我们就不能下课，好，要晚一点吃饭。第一封信啊，这个第一封信是英文的，所以我翻成中文，字句不是很好。他说，这是一位母亲，她在那个她要80岁生日的时候，她写给她的孩子们的。一封信非常的简单，好，我来读一下。他说，我亲爱的孩子们，在我生日即将来到的时候，我想要非常诚实地告诉你们，我一直想要，但却要那一个你们不需要花任何钱 money钱的礼物。他说，我只想要你们来到我这里，坐在我的旁边， 我们可以非常轻轻松松的交谈，或者甚至只要静静的坐在那里，我就得到满足，因为我只可想与你们在一起。这是一位80岁的母亲，她说，当我没有听见你们第一次说的话，就是你们在说什么，没有听见的话，我需要你们的耐心再重复一次。虽然我知道这样的重复实在是很无聊，但是我必须请你再重复一次。当我太多次诉说过去的事情的时候，我要请你们耐心听我讲完。当我行动动作很慢的时候，也请你们能够耐心来扶我一把。当我忘了已经吃了什么药还是没有吃，我要请你们能够理解。对我来说，时间、耐心和理解是从你们那里可以给我的无价的礼物。最后这位母亲说，但也不要为妈妈担心，使徒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为神看顾那天上的飞鸟，那麻雀，我也知道神必看顾我。这是一个母亲，这是一个母亲，她要看到孩子们的一个回应。另外一封信，另外还有一封在我这里，这是一个就这样跨到我们可能以为那个是年长的一个妈妈写的。她说，当我老了，不再是原来的我，请理解我，对我有一点耐心。当我把菜汤洒到自己的衣服上的时候，当我忘记怎样续鞋带的时候，请你想一想，当初我是如何手把手的教你。当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你早已听腻的话语，请耐心地听我说，不要打断我。你小的时候，我不得不重复那个讲过千百遍的故事，直到你进入梦想，就是入睡。当我需要你帮我洗澡时，请不要责备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千方百计哄你洗澡的情形吗？当我对新科技和新事物不知所措时，请不要嘲笑我。想一下当初我怎样耐心地回答你的每一个为什么。妈妈又写到说，当我由于伤腿疲劳而无法行走时，请伸出你年轻有力的手搀扶我，就像你小时候学习走路时我扶你那样。当我忽然忘记我们谈话的主题，请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回想。其实对我来说，谈论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你能在我一旁听我说，我就很满足。当你看着老去的我，请不要悲伤，理解我，支持我，就像你们刚开始学习如何说话时我对你那样。当初我引导你走上人生的路，如今请陪伴我走完最后的路。我给你的爱和耐心，我会报以感激的微笑，这微笑中凝结着我对你无限的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妈妈，她们要的是什么？她们要的是我们的时间，她要的是我们的耐心，她要的是我们 在他没有体力的时候给他们一个扶持。这也是我们的神，这也是我们神，刚才是一个妈妈的图，对不起没放，这也是我们的神耶和华。在诗篇三十四篇十五节怎么讲？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我们的神看顾我们，我们的神他的眼目不离开我们，我们的神他的耳朵一直在听我们向他的呼求，向他的祷告。不管是我们的赞美，不管是我们向他诉说的难处，弟兄姊妹，我们的妈妈也需要我们，我们这样给他们有这样的回应，好不好？我们敬拜团要上来。我们讲了四个 A 以后，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我们要给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太太，甚至我们的儿女要有很多的关注，叫 attention。 Attention 那一个关注就像耶和华关注我们一样，因为这是一个爱。爱怎么 spare？ 这有四个 letters L-O-V-E。 那一个爱是用怎么样来表达？那一个爱就是我们愿不愿花上我们的时间在我们的亲人的旁边，在我们妈妈的旁边，在我们太太的旁边。这一个爱，当我们向神来表达我们爱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说神我们爱你，我们是不是愿意花上我们的时间在神的家当中来服侍，来敬拜，来祷告，来寻求神。时间代表了什么？时间代表了你的生命， T-I-M-E 时间，时间就代表我们生命， L-I-V-E。 因为我们在这世上的日子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如果我们愿意花时间的话，就表示我们愿意花上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朋友们，神差派了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地上，他为我们而死，他就是用上他自己的生命以表达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爱。我们如何来回应？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也回应说，神，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生命来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啊，我们也用我们的生命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用我们的生命爱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太太，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儿女。因为这是神的爱，神的爱要借助他的教会，就是神的肢体，耶稣的肢体，耶稣的身体来彰显。我们愿不愿意？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用这一首诗歌活出爱来表达我们对父母亲的爱，我们对神的爱。 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心手这一份爱活出来， 有一份爱。 因为有我 拜堂继续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要邀请我们在这里所有的母亲来到前面，我们等一下要为母亲们要来祝福。你是母亲的，你是妻子的，或者你即将要做成为母亲，或者你即将要成为别人的妻子的，我邀请你来到前面，我们等一下要来祝福。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主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 主，我们感谢你，耶稣的爱激励我们，耶稣的爱每天激励我们的母亲，他们忠心的在神家中爱神服侍神，他们忠心的在他们的屋檐下面服侍他们的家，摆上他们的时间性命。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我们要为我们的母亲来祝福。等一下我们祝福完以后，我们这里有一个蛋糕，啊，我们这里有一个蛋糕，你知道，切蛋糕要怎么切法吗？好，根据人数来切哦，根据人数来切。我小时候呢，我们家过生日的时候，如果来十个客人的话，有十个人的话，我妈妈切蛋糕的时候呢，你知道她切几分吗？我这里有数学教授在这里啊。哦，他切蛋糕十个人怎么切法？是不是一切十啊？我妈妈切的时候，她就切成九份，都给我们吃。她那一份，她说她已经吃饱了，她希望看到我们吃。但是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要看到这里有几位母亲，所以这个数学要改一下。是不是？假设我们这里有五十个人的话，那应该切成五十块。哦，这只是我一个建议啊。等一下，我们还是要请吴圣业牧师为我们切一刀啊，看要怎么切法啊。可能就切成我们这里母亲的数字啊。我那一份就留下了，给我们母亲吃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谢谢你。主，你不只是给我们母亲哦这个美味的这个蛋糕，因为你给我们的母亲那从天上来的大爱，从天上来的智慧，天上来的能力，天上来的聪明，他们忠心的在他们家里面这样的摆上，这样的扶持。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主，你借着我们这些母亲，真的是将神那天上的爱传递到他们的先生、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儿女当中，为你每天来做那美好的见证。主，我们真的是说，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谢谢我们的母亲，我们也跟我们的母亲说，母亲，我爱你，母亲，我深深的爱你。主，我们在这里求天上的父母，那赐下那天上的恩典，祝福我们的母亲，让他们每一天身心灵都是健康的，让他们每一天不只是健康，充满了天上来的喜乐，让他们每一天都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他们要成为他们家的祝福，他们要成为他们儿女的祝福，他们要成为教会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你祝福这里每一位母亲，与他们同在，来拥抱他们。谢谢主。在这里说，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那圣灵宝贵是常常的交通，与我们的母亲们，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现在要请